朋友哟。 一网传媒，广告开始。 天上掉馅饼了，免费试用。 是真的，快抢吧！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早点去抢，晚了就没了。 试用网，中国内地第一家，提供免费试用品。 I try before I buy。 登录试用网，开始狂抢旅程。 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子东兄啊，文道兄，这个开完两会啊，我觉得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怎么了你？ 不，当然我也没开，我就看嘛。这是我这两会上啊，我注意到啊，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说呀，他痛心，说这个，你笑什么呢？ 没笑。 徐老师， 没笑什么？ 笑什么呢？ 痛心，痛心， 痛心吗？不是，温家宝总理痛心，说是那个医疗等问题没有能够解决的更好，我很痛心。我可以毫不掩饰的告诉你们，文总理的这种痛心，最近我也体会到了，我也体会到了。我 跟 你跟文总理心连心， 没错。文总理，我跟你说，文总理痛心什么，我就痛心什么。这几年我发现都没怎么走样，没错，真的。你看我做的节目， 我 就是说呀，这个电视啊，这个所有的影像的这个媒体，它至少有一个坏处，就是让温家宝总理啊丧失了微服私访的机会。因为现在这国家领导人，你就动不动混个脸熟，他不像古代那个乾隆啊什么的， 对对， 大家不认识。 对， 你比如最好， 以前皇帝去了地方还能游龙戏凤。 当然，我党领导人那都是那个高阶之士，不会干那种下作事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啊，就特别希望。大家要是不认识温总理该多好，因为温总理有个什么小病小灾的啊，到医院去看病，你说现在就不行了，人一看呀，呵， 总理来了， 他那医生恨不能给你跪下，你说是不是？ 对， 就说他没有这个机会， 对， 你知道吗？ 不能够微服出访了， 对了，所以就剩下我这个革命军中马前卒了。 就你确实是， 我有了这么一次， 心连心，你就派出去， 我有了一次微服私访的机会， 对 吧？哎呀，我真是觉得 黄袍加身， 对，所以 不，你去人家没认得你出来吗？ 哎，我还挺幸运，认识我的毕竟是少数，所以呢，我经常有机会能接触到一些真实的情况。怎么说话的像总理？ 跟他心连心，没事，你说 两会， 两会吧。 哎，我先说这个人的病啊，真是就有什么别有病啊。你知道，你们知道鼻窦炎的痛苦吗？不说什么癌症，不说什么大病，我也不是鼻窦炎，但是呢，我自己诊断了一下，因为到医院看病好像不得其所以然，最终我还是后来上网，我说我这是什么病呢？他沙沙，我咔嚓进了一个鼻窦炎，我发现我的症状很像。 你大概觉得你鼻子不舒服，又姓窦，所以就查鼻窦炎。 对，鼻窦炎也是我们家祖传的病。哎呦，你上那个网看看，这人间疾苦啊！我跟你说，我就想起这个常太息以掩涕兮啊，哀民生之多艰呐、啊。实际上是鼻窦炎的症状，这个常态息啊，眼涕啊，这个， 对， 而且你知道，徐老师，就是网上你一看这个鼻窦炎的痛苦，倒不是说堵着鼻子流鼻涕啊，有的人被鼻窦炎折磨半辈子，这半辈子他生活在一个什么状态下？没有记忆力的状况 啊， 你知道吗？昏头胀脑的过半辈子，你能理解吗？ 对， 你不能理解吧？ 对，我知道， 就是他 会这样， 没有记忆力。 对， 这个得了鼻窦炎，这我太有体会了，晕晕乎乎，没有记忆力。这种没有记忆力，你知道，徐老师好像就有鼻窦炎。 我是慢性过敏性鼻炎，就是我父亲很早就跟我说过，所以要好要这鼻子里要动个什么刀子来，我想想这也挺痛苦的，所以就忍着吧。反正我的鼻子永远不通。我的鼻子通，这个世界就美好了。我跟你讲，我有个朋友还有一个事情呢，他最近一个病就没了嗅觉了 啊，就是楚留香了吗？ 就是 楚留香没嗅觉吗？ 楚留香是没嗅觉的， 那还叫留香 啊？对啊，他就叫留香，他老带着那个香包嘛。 你们同情一下，他告诉我这是一个病，就是最没人同情的，人家体会不出来 啊、 但是原来说一没了嗅觉，什么好菜都不好吃了。原来 是那当然，那肯定的， 是不是啊？ 对， 这表面上没有任何，所以鼻子这个东西啊，我是很痛苦。 所以医者父母心呐、啊，什么叫父母心呐、啊？我的父母就是我，这个在北京感冒啊，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白天感冒，也没什么特别难受的啊，白天感冒晚上发低烧，白天感冒晚上发低烧，连续两个礼拜。什么叫父母心呢？父母心是我父母亲就打电话来了，一打电话一问说我们俩也两个礼拜感冒，跟儿子一个症状， 也跟你心， 这叫父母。就是我跟你说，为什么我最后决定去看？ 说什么这什么事？ 我为什么决定去看病？因为啊，没法工作了。就所以说，凤凰， 我知道你决定去看病，因为你的病医好，你父母也好了。你看还做 心连心， 哎，徐老师不错， 对不对？ 就不过其实主要是就是说凤凰十周年啊，咱给凤凰提点意见。就他有时候啊，你比如让我做这么多的节目。而且还叫什么文涛排案这种哈，其实有一个状况，我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周全的预案。比如说我能病了吗？你要没有一个周全的预案的话，就意味着啊，我真是 不能病， 我不能病，除非病倒了， 没保险，没保险， 对， 坚持工作。但是啊，这种玩意儿这鼻子老是有问题啊，最后会达到一个什么呢？无法工作的状况。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前几天在北京。就因为开车被人家抓住吵了一架，太惨了，你知道吗？太丢人了。我在那个商城嘛，我开进去出来的时候，人家给我那把门的嘛，说那个停车卡呢，我说没给我卡，他说不可能，他都说没给卡，你再找找，你再找找，我说肯定没有，我说脑子里完全没有，我说我进门的时候根本就没人呢，我进来就停下来，我说没人给我卡啊。然后几个人上来说过来过来，你到路边停，所有的人都说没卡，最后找找都有，我说绝对没有，我说有，我说我进门我才进来十几分钟啊， 忘了 啊，然后他说没错没错，找找，你不就在你旁边呢吗？就在我旁边呢。你说完全 失业了，这简直 不是。我在录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那天做节目不是讲，你是会的，所以你要能理解鼻炎的这个痛苦。 怪不得我现在记忆力不好，碰到有人认识的就过一段就完全不认识，这个完全忘掉，原来是鼻子的缘故。 哎，这就是他这个 不是脑子不好，是鼻子不好， 是鼻子不好， 所以实在没办法了。其实并不特别难受啊，这段时间 可以忍受。 这段时间很多周围的朋友都有一个特点，文道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就是感冒很长时间很难好。 哎，对。我从过年到现在 也是 就连续不停的感冒。 他们说是不是因为就说是现在感冒病毒变种了越来越厉害，所以就很 可能是我们太劳累吧，是我们干这行的都。 哎，就是说嘛，所以我就有了一次机会，我说最后 看病呗， 实在不行了我就去看病。那么就是北京海淀区一家医院， 大医院 还是大医院，对吧？哎呦，我这真是有体会了，就是说平常看很多观众来信呢，我就真的有体会。咱过去没在北京的医院看过病， 态度不好， 怎么了？ 哎，咱开两会有点政策水平啊，还是广大医务人员，他们当然都是好的，对吧？ 对， 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是吗？而且我亲身作证，我这不能是假的，是吧？我跟你讲，那是个什么气氛啊？老百姓每天在医院在那家医院吧，遭遇到了什么？我一进这个医院的大堂啊。好家伙，我跟你说，毫不夸张的说，这个不耐烦的表情几乎洋溢在每个医生护士的脸上，这都那么横啊，那个就对这个病人呢、轰牛赶马。这么说吧，你哎也不都是，我就发现一个小姑娘态度好，你知道就是一进门 就一个好的， 一进门挂号的那个地方，一个老太太正在跟里边人吵架，老太太捶胸顿足啊，老太太疯了，你知道吗？老太太看完病了回家。他要报销的嘛，他发现这个费啊钱呢、给他算错了，于是老太太呢就打的回来，于是老太太就生气嘛，那么大岁数的就跟里边一个小伙子啊吵，这就是你算错的，就是你算错的，你得给我道歉。小伙子说我谁给你算错了，谁给，旁边有一小姑娘还解释呢，说大妈，我替他给你道个歉，他脾气倔，你就别逼他道歉了。那小伙子愣是就不肯道歉，我不是我的错，站上。后来老太太高八度的声音捶胸顿足啊，你给我报销的士票，我自己打的回来的，你给我报销的士票。就乱，就反正就看到这么一幕，后来那小姑娘一直 说，这是进门的时候， 进门看见了。 那进了门之后呢？ 我量体温呢，我量体温，我就找一个男大夫，我就那个到哪儿拿那个体温表啊，不是先量体温嘛。我毫不夸张，他这个动作话都不跟你说。我这医生怎么歪嘴呢？我这医生群众没病，医生全病了，就是 我毫不夸张的说，问了四个人，然后就我就找他，好，我冲他嘴方向一看，护士在那儿过来，我说体温表呢？那护士，这没看着我这忙的吗？你这抓紧什么？这，哎，我又问一个，把我轰的就亡顾左右，就是最后问到第四个人，那儿拿了个体温表， 没给你肛门表，你知 道拿体温表就果真嘛，就 然后 就发低烧嘛，他就是每天晚上这我知道嘛，也就发热就发低烧嘛，然后他就去看病，好去看病，哎，到那个医生那儿哈。咱都希望跟医生多聊几句，可他怎么那么不爱跟我说话？ 我想跟他聊什么？ 不是，他就是那个 医生。你看过断背山吗？ 没有，没有。他就是话，那个头疼吗？那不头疼啊？那个我老想打断他，但是他就按他那表问 啊， 肚子疼吗？咳嗽吗？有痰吗？叉叉叉叉叉，就他在跟着。我想跟他解释这个， 不开 我说我已经我说我已经两个礼拜。这个白天就是感冒，就有点囔囔的鼻子，到晚上呢就开始这个发低烧。他说你怎么知道发烧？我说发热啊。他说那个从哪天算起啊？我说有两个礼拜了。他说你量过吗？我说没量过。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你发低烧了？我说刚才你给我体温表量的呀。他说哦，那发烧一天。他发烧一天， 他很科学， 有证据 就要有证据， 你这个都是根据你的 口述。我跟你说，他确实非常科学，我也不是说他诊断错误啊，确实非常科学。可这个科学，然后一会儿又说，说你说这个吧，符合肺结核的描述啊。我就是，他说你要不呢，你要愿意呢，那明天200块钱照个肺部啊，你照个片子，对吧？我说因为那是肺结核吗？他说这也不大像啊。 啊， 就是搞，就反正最后就他就老想把我赶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要是好多人排队也行，没有啊，这后边没俩人的， 啊、 他宁愿看见他这个杂志， 那肯定的， 那就是人家正好在看 杂 志。 是你爱的人家事儿， 人家报道里边文涛拍案里边有什么啊？ 最后 经验内容， 最后就说 你反省，你爱的人家事儿， 就没事儿，就是开了两个那个这个清热感冒的那个冲剂，100多块钱，我一看我喝了俩礼拜的，正是这里，我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医生，我不是说他诊断错误，我说的就是说他怎么那么不爱跟病人聊天呢？当然咱我们浪费人家时间也是对不起人家哈。可是最后这病你给我，这我喝俩礼拜的我也没好，我本来想让你我本来想跟你说说我两个礼拜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然后呢我的工作很忙，能不能给我一个甚至是给我打点什么让我快点好，就不影响工作嘛，我都没法工作了。但是这些我没空跟他说，他不让他打断我，他不让我跟他说话，所以说你没事就走。最后我只能自我治疗，还是周围朋友给逼成自我治疗了。周围朋友说现在都这样，吃消炎药吧，吃那最厉害的。结果我一查好像有点什么鼻炎的症状，结果呢我就吃那个消炎药，很厉害的那种头孢类的那种药。你还别说，吃了一天好了。 要连吃一个礼拜，否则你下次就不 行了。如果有抗生素的 话，对抗生素要 看看是不是有抗生素。 内地是抗生素有点滥用的，香港用的非常严格。 对，你应该给我看一下那个成分。 就是现在处方的药，我在朋友家里拿的，他说你药店买不 到。那有问题。 不过 可能是 不过医生跟病人说话很吝啬，香港一样。 对， 有时候花500块的看个专科门诊就5分钟，他就是很专业的药。香港的态度很好，但是他的基本的剂量就是他第一次给你的药都是差的。这没用的，他要你回去，你看一次不够，他要你，他就是他给你看一点点，3天以后叫你再回去，基本上是个经济原则。内地呢，说白了也是一个经济原则。我认识医院里的人呐、那院气啊，我说你们医院现在这不情况，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医院里的医生，他说你知道我们火大，我们这个钱呢、你知道现在医院，他说现在中国的医院，国立公立医院呢、是一国两制，医院两制。就是一是社会主义，药是资本主义，你明白这个？药是市场化的，很贵。他说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这样的，真的在社会主义里边纯粹看的人呢，没多少钱的，所以他很怨。真的资本主义在工作生产上的人呢，也没太多好处的，最多的好处是在谁身上？就是这个接口上。 对， 就是社会主义里边有钱买资本主义药的这些人的手上， 嗯， 他要是这个医院里负责买仪器的这些人，哇，那老 一勾结起来可厉害了。 那他买仪器，因此他医院里边心里非常不平衡。我医学水平， 我说那个医院里的那个医生护士脸上全是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表情， 不是，他们其实是对那个接口不满。 对。对， 就是说他本来要是大家都是医生，比方我们三人都是医生，大家都这么干，我没什么。可现在我们俩的医术本来比你高啊，可你负责买医疗设备，你那回扣拿的真是铺天盖地，眼看着你什么楼什么车都天天都看得见。那我们天天对付窦文涛之类的一点鼻窦炎，你说这又没什么好处。你说这个， 而且他们收入其实是低的。就其实很多我们的公立医院的医生呢，收入是不高的， 所以他只能靠灰色收入。 对，而且呢， 他不高兴是 不理 解的，是吧？ 那么他呢的感觉就是，我是来拿福利的，那个人工啊，对他来讲，那个收入对他来讲是个福利。 对， 所以你去看他，你是碍着他事儿，你懂吧？他那个感觉是这样。 啊、对对对，我感觉是好像我碍着他什么了。 对，你比方说在香港的话，虽然就是说也不多跟你说话，但有些医生他受那个训练了， 对对 对， 加上他的收入，使得他要表现得很专业。 对，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香港看大夫，比如说拿这个听诊器听的时候，那大夫都有个动作，就他拿那个听诊器往你比如说衣服里头塞，听你胸口啊，他会先拿个左手。插暖那个听诊器的头， 嗯嗯嗯， 因为那听诊器不是铁质金属制的吗？一贴上来不凉吗？ 啊、对， 他怕你凉着不舒服了。 哎呀， 他先搓一搓，搓暖和了再来。 哎呦，这叫体贴。 现在都这样。 他这不是体贴， 现在都 这 样。这 个不是什么有良心或者灵魂高尚， 他很专业， 这就是专业标准。 你知道我那天还回去还专门查了一下什么医疗网啊，才发现呢，在美国的医学研究当中啊，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看病的时候，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交谈 那种互动，对， 这在医学上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是， 比如说他还有一些统计数据，他说一般来说，患者往往会猜测，有六七种病症的可能性。 对， 医生一般会估摸出呢两三种病症的可能性。 对， 就很多时候你们双方需要交流啊，就是在交流这个，就我想我肺结核吗？还是我是鼻窦炎呢？ 对对对， 或者我有很多具体情况，能不能快点给我消炎？ 对， 比如说我马上要出差，这都是一种医患之间的。 其实我有时候去看病，特别是第一任的，就是那一般的医生去看，其实不是要求他讲我是什么病，其实是解答给我否定掉我的一些疑虑。 对对 对。 对， 我一不舒服，我要瞎想吧，我不要这痛，他会是什么啦？什么时候我真的会乱想？我把我的想讲出来，他就说，哎，这个不会，这个看上去不会，这个呢需要做一个检查，是吗？ 对，他让 有时候他一讲完了以后，你就放心了就行。 所以我现在感觉到， 所以医生多说几句，这是积善呢、啊。 对对，但是我现在感觉到，因为同样我说去这家医院哈，我又观察到发现呢。他这个程序啊，是很科学的，只是这个在科学的程序当中冷冷的没有人情味而已。 对， 这程序，而且你都能感觉到，比如说一到那儿去，咔嚓先给你验验血啊，先排除了你是禽流感和非典，然后就知道那儿去，然后你看他这个医生问所有的这个 方框根表 、这样他不负责任，你知道吗？或者就是说 我全问到了， 你说你这个，他说他为什么说呢？符合肺结核的描述呢？甭管是不是，我说了，我没责任了嘛。我没责任了。至于说消除你的疑惑，让你觉得心里安慰，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我心里谁安慰我呀？ 看病那个拿一张表，跟那个过海关一样，你有没有带兵器啊？有没有带？ 但现在问题就是，医生呢、啊、跟你那个聊天呢、啊，有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因为有些事情不是那个表能够完全事先估计出来的。比如说你有什么病症，你有什么问题啊？有这一些很主观的感觉啊。这个有经验的医生必须从你，比如说你说我鼻子不舒服，如何不舒服？是蒙着不舒服呢，还是老紧着不舒服呢？像这种形容词啊，都是很不科学的。 但是 他要想办法来解读。 我最后明白了，不是我不舒服，是这大夫他不舒服，是吧？他不舒服，我惹他不舒服。 是，你还得理解他的不舒服。 对，理解理解。 对对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果然是看大夫了。 是。 这怪不得呀，我在说周围这个朋友，为什么咱们大陆人都有个习惯，说看病一说看病就找人，是吧？为什么总要找个人呢？ 对， 找人嘛不排队， 也不会给人坑，而且呢态度总是好好的，不会把你 轰牛，坑也比较有限， 哎，对，不会轰牛赶驴嘛，对吧？所以现在大家都说，哎呀，能娶个大夫，这是我现在的理想。 嗯，没有， 中国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昨天才出了一个报告嘛，就联合国做了一个调查，就全世界这个论这个医疗资源的分配的公平啊，公平性来讲的话，中国排倒数第四。 是说我们全世界第四公平是吗？ 第四， 倒数第四公平， 倒数第四公平，倒数第四。所以就是说，你看，比如说我们的城里头看病，跟农村看病是两码子事儿。你有钱看病跟没钱去看病又是两码子事儿。 但你不要以为有钱就解决问题，他照样坑得你一塌糊涂。 啊，对，有钱也不一定看得好。对， 中国最我最近看到高强回答记者问，就是说要减少公立医院的数目。那我不知道，我想他可能就是要增加私立医院，但问题是现在有没有一些客观的调查来看私立医院的收费质量是不是好过公立医院，他怎么竞争。比如刚才我跟文道在聊啊，文道还讲到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现在你要办一个民营医院呢，你跟公立医院你还得一样取得卫生局的批准，你的管的部分还是卫生局，可是卫生局是帮着公立医院，因为公立医院的价钱也很高嘛， 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他会苛求民营医院，你明白？所以民营医院你会很难，你又同样，所以问题这不是一个市场的问题， 那不是 一 个 监控市场， 对啊。这个竞争 是真正能做到个市场化，倒也好， 对不对？ 你比方说像你去那家医院，他旁边要是开家私家医院，收费跟他差不多，服务比他好。 那你不就跑私家医院去了吗？ 对啊。 但是问题这样的话，那不到姓社姓资呢？他肯定要打压。 但难道说公立医院的标签就是医生态度脸色不好吗？不要。